美帝国主义者最近逐步加大对朝敌视行为力度。8月6号，他们在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部署了臭名昭著的杀人装备 B-1B 核战略轰炸机。美帝国主义者公然声称，部署这一核战争杀人装备是针对朝鲜半岛有事实的。在关岛部署 B-1B 核战略轰炸机的事实说明，美帝国主义者要全部动员核战争杀人装备，从军事上霸占朝鲜的阴险企图日趋猖獗。